这天，都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糖葫芦好看，它竹签穿，象征幸福和团圆。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。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回家。